缠缠哪来漩涡， 我就说了，这是李健为西藏刚刚创作出来的歌，叫做《水流众生》。我喜欢这首歌，第一遍听就被抓住了，是其中的这样的一句话：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看不完的城市里看不出辽阔。一下子就将人生的境遇比作了山水之间的这种流转，极富哲思和禅意，颇有智慧地隐绎出了自然与人生的关系。这种天地洗礼的庄严感，可以说一下子就把那些曾经去过西藏看过那些山山水水的人就感同身受了。李健他自己说，在40岁以后，他逐渐就开始理解西藏了。这离天最近的地方，在他看来，既是离人的本源更近的地方。《水流众生》的开篇，李健是请到了他西藏的朋友，唱了一段经文。刚刚各位是不是也觉得，哎，这段经文原生态的唱法，也是把你一下子就抓过来了？我觉得这段经文和歌曲的衔接也是浑然天成，没有任何的疏离感。他还在歌里写出这样的歌词：有没有那样的山能阻隔命运的乌云，保佑从来不平坦的路程。感慨日常生活中花前月下的转身，比眼前唐古拉山的险峻山势与克服咱们在高原上的生理的这种痛苦更难。而这首歌的名字《水流众生》，如果你断句断得不同的话，也可做出不同的一些解读。水流众，漫无声，表达着一种不卑不亢的这种人生态度；而水流众生，则隐喻了自然与人生的流转依存的相似与共通。歌曲所拥有的美妙，我觉得是见仁见智的理解，赋予丰富的内涵，这可能是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的巧思吧。好，我一直在听这首歌，反复的听。当我决定在今天节目当中要推荐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的时候，就在想，他播完了后面该播什么，其实蛮头大的。最后想起了萨顶顶的这首《万物生》。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在节目开场，我们听到了李健专门为西藏创作的《水流众生》，萨顶顶的《万物生》。然后我就在考虑，我接下来在播什么？我总觉得一档节目它会有一种音乐风格的延续，然后听歌思路的延续。所以接下来为各位播出的歌曲是郑钧《回到拉萨》。 在1994年所演唱的《回到拉萨》，收录在他同年所发行的专辑《赤裸裸》里面的音乐作品。我每每听到那张专辑里的歌，都有一种回到中学时代的感觉。那时就开始无限向往这歌里面所唱的那座拉萨城，那片神圣的土地。可是20多年都过去了，总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给耽误了，一直都没有去成。甚至在西藏电台，还有我一手带出来的实习生在那边工作，这些年左一次右一次说，你来吧你来吧，再不来我可能就要回内地了。或许今年可以成行吧，2018年你能和我一起去吗？去那个没有世俗的地方，只有雄奇纯美的自然风光，或许你也心动了。OK， 我在想夏天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去。好，这个时间我觉得音乐实在太棒了，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去赘述。我们继续来听郑钧所演唱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小船，迟早干完，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以追忆，空中花蕊生怕枯萎，我也已为你祝福，我爱你，我心已属于你，今生今世不移，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我爱你，对你无处可归，不为我不负你，你要为我再想一想， 最近一次听到这首歌可能是因为一个综艺节目当中李晓东的翻唱吧。其实这首歌非常老，70年代的一首老歌，中文原唱是1977年的尤雅，刘文正在期间也翻唱过，1979年陈淑桦也翻唱过，陈淑桦的那个版本的名字叫做深情，收录在她1979年所发行的专辑自由女神哭了里面。不过在1995年，那个伍佰就把大野克夫的这支曲子重新又改编了，用另外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比较粗犷豪放来演绎，可以说是唱出了钟情男儿声嘶力竭的那种爱的状况。每一次去看伍佰的演唱会，他都会在现场演绎这首歌，而每一次他在唱的时候，几乎全场都达到了演唱会的高潮。这首歌曲收录在1995年世界第一等那张专辑当中。我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伍佰真的是一个很喜欢把自己在演唱会现场的那个演唱版本直接就拿来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我相当喜欢他在那一年现场演唱会演唱《世界第一等》这首歌曲之前所说的那段话。他说，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回收一下资源，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很拔辣的歌好不好？也觉得所有与酒有关的，所有与人生快意相关的，都是可能听这首歌开始的。短短载的光阴，破烧着少年时，求名利无聊时，千金难买好人生，最好的莫过于珍惜自己千金好人生。好，这样的话语，我想谁听了之后或许都会有感触吧。就来听这首《世界第一等》。对，当年刘德华唱过这首歌。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是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重来》。今天我走进办公室，我就发现了桌上有一张新碟，当时的感觉是惊喜万分，可是打开之后多少还是有些小小的失落，原因是这是一首老歌，黄小琥在2011年就唱过的歌，当时热播的电视剧《裸婚时代》的主题曲，是不是各位一下子就想起来了？不过词曲都是蔡健雅创作的，用500刚刚说过的话，这也算是一种资源回收吧。我觉得有一些失望，不是因为蔡健雅唱的不好，是因为我总觉得蔡健雅这样的才女可以创作出更多的歌，所以在看到她寄过来的 CD 的时候，多少是抱着又有新歌听的这种欣喜。我一直都很喜欢她，然后我总觉得她是一个很会用歌声传递人生哲理，说一些大道理的歌手。在这首歌里面同样也有这样的话，他说，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心不曾被伤害，就能无瑕疵的爱。但是重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怎么样，还是蛮深刻的吧。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凡事还得让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三思而后行。另外我还觉得，不管是什么关系，在问题出现的时候，特别是刚刚发现的那一瞬间，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发火，不要偏激，不要说出任何过激的话，要懂得忍耐。忍耐不是为了让你不去处理这件事情，而是为了让你避免在情绪失控的状况之下干出一些让你可能后来会觉得丢脸后悔的一些事。以后我想你慢慢的会知道，生活中真的没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搭上没有礼貌、没有风度、没有教养、没有人格格局的这种状况吧。好，再来听一首大道理的歌，蔡健雅《达尔文》。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兜着圈子来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记忆在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